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我们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啊边听段子边往下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近几天呢我们读到的是三字经里所介绍的儒家思想中认为人们所应该遵从的十义的这么一个段落，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昨天前天我们分别看过了父子恩和夫妇从，那今天呢我们要围绕着兄则友，弟则恭这六个字展开了。这六个字呢也可以简化成四个字，兄友弟恭。兄弟手足之情，古人呢看的是非常重的，这一点其实在三字经啊前面的段落里面已经提及过了。哪一句呢？首孝悌，次见闻。首要的一点，孩子学习啊，知识性的那些东西都可以往后放，但是孝道悌道这两者是孩子一开始就要学会，要懂得它的含义，并且身体力行的去做的。孝顺自己的父母长辈，做弟弟的尊敬自己的兄长。那么在十义当中呢，又更加明确了两个人之间呀、啊，相互都要有的这么一种关爱的感情。兄则友啊，哥哥对弟弟要照顾，要保护，要友好。那么弟弟呢，对哥哥要有一份尊敬的态度。其实啊，咱们中国古代还有一个说法啊，很多朋友可能也都听过，叫做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如果说家里面父亲去世的早，那么大哥在这个家里面起的作用就跟父亲的作用是一样的，弟弟对于哥哥要像对自己的父亲一样去尊重。我们今天家长有时候教育小朋友的时候也经常还会这么说啊，就你这当哥哥的你得有个哥哥样啊，当弟弟的也得有个弟弟的样子。什么是该有的样子呀？这就是我们十义当中啊规范出的人与人之间相处所应当遵从的这个模式。那么我们的文艺作品、相声作品、曲艺作品当中其实呢都有不少啊讲述了发生在兄弟之间的故事，我们今天呢集中的来欣赏几段。首先我们请上姜昆和赵阳二位啊为我们表演一段相声叫如此诗人。我们看看作品当中啊姜昆所塑造的这个人物形象，他和他的哥哥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我对您不大熟悉啊。 哎啊，怎么不熟悉啊？咱俩合作过呀。 你不了解我？ 怎么不了解？你是位相声演员呢。 我还是位诗人。 诗人 啊、 哦、要朗诵。 我在叹息。 怎么了？ 我没有穿鞋。 穿着呢。 我听见袜子在哭泣。 哦 啊，我认识你。 有熟人啊。 你是白菜萝卜司机？ 什么名儿这是？ 盯着我唱一声哆瑞咪，一背起打一个喷嚏， 哎， 拉着我的手跳一个多瑙河的旋律，滴答稍息，转一圈走上去，去迎接人生最高的奖赏。 什么呢？ 枪毙。 嗨，我瞧他就不是好闹 啊。 别按了，你这干嘛呢？ 我这是在歌颂你。 歌颂我？ 歌颂你作为一个人的价值。 你都把我判了死刑了还歌颂什么呀？ 你不懂诗。 我怎么不懂啊？ 你懂什么诗？ 唐诗、宋词、现代诗、古体诗、哺乳诗，这不都是诗吗？ 我的诗跟他们诗都不一样。 怎么呢？ 我没有古体诗的雅典。 哦， 没有现代诗的浪漫 啊， 没有朦胧诗的才气，但是我这种诗人是他们的主宰。 你是什么诗人？ 我是腐乳诗人。 还真闻见点味儿。 嗯， 酱豆腐诗人。你才是臭豆腐歌手呢。 不是， 你不是说腐乳吗？ 哺乳 不，怎么个哺乳？ 就是说我的诗不仅仅对于人、连所有的哺乳动物听了以后都应该从心里头感觉到共鸣 啊，连小猪崽都懂。 你大概听不懂。 哎，我是不懂。 你这不懂就对了。 对了， 我们哺乳室就是立体交叉，有感异象，似情非情，似像不像，迷迷糊糊，摇摇晃晃，稀里糊涂，叽了咣当。 啊，得，他这下去了。 你这个是啊， 啊， 哺乳室， 对， 表现什么呀？ 我能表现自我，为我歌唱，有我就生，没我就亡。我就是伊丽莎白，我就是理查士王，我就是菲亚特，我就是达特桑，我就是美加净，我就是珍珠霜。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不，那你这哺乳室都表现什么呀？ 表现的太多了。 你说说。 我能表现狐狸的芳香，坟墓的歌唱，牛奶的意境，巧克力的彷徨， 啊， 粉色的彩虹，白色的死亡。 嗯，我听着瘆得慌。 这就对了。 对了， 我就是以奇制胜啊。这不是前不久为了我们市的表现力，我还哺乳了一首。 你是怎么哺乳的？ 想欣赏一下吗？ 你给念念 啊。童年青春宇宙第三类接触 UFO。 幻想现实代沟，符号结构菜籽油。 嗨，单摆夫哥，谁也不挨谁呀， 这叫十三不靠。 哎，打麻将呢。这儿 这象征着我丰富的生活基础啊。 你这哺乳室它文学价值在什么地方？ 我也在琢磨这个价值问题 啊。 究竟多少钱一斤才合适？ 哎，我说，就这价值啊？ 什么价值？ 从古至今有多少位伟大诗人写了不朽的篇章，那是我国文学宝库当中的宝贵财富。 不要跟我虚张声势，想跟我谈古论今吗？你是说李白、李贺、李商隐、杜甫、杜牧、杜了门？ 哎，杜了门也算。 这些封建的老头怎么能跟我们这样的诗人相提并论？ 那怎么比不了啊？ 请问 啊， 李白看过24英寸的彩电吗？ 嗯、啊，连幻灯都没见过。 杜甫会打高尔夫球吗？ 哎，这不知道。 李商隐听得懂迪斯科音乐吗？ 啊， 说， 嚷什么呀你？ 再问一问秋瑾、胡适、郭沫若、田间、柔石、闻一多， 这都是现代诗人， 他们的笔下描写过自杀的奥秘吗？ 啊， 描写过寡妇的嚣张吗？ 哎呦， 描写过细胞的恋爱吗？ 嗯， 描写过小孩的尿炕吗？ 什么都写。 对，什么都写，这就是今天我们对于这个社会存在的价值。 你写这个谁听得懂啊？ 我也为这事儿遗憾 啊， 没人能听得懂，或者盖寡，知音甚少，能于相评，令人寒齿 啊。 千秋功罪，谁人曾以平碎万恶的宇宙？我去了、 嗯、去吧。 我走了。 走吧。 我离开了。 赶快走。 你老护干什么？你， 我看你有病。 我没病。 赶快回家吧。 我不回家。 怎么了？ 我们家已经没人理我了。 没人理了。 我爸爸嫌我闹，我妈妈嫌我吵、啊、我哥哥不让我说话，我姐姐不让我洗脚。 哎，怎么连洗脚都不让？ 他怕我有灵感。 灵感？ 我这样的诗人洗脚的时候来的灵感最多。 哎呦， 你也只要把热水放在脚盆里、把水倒上，我把脚往里一搁，哎呀，我浑身的血液就沸腾，心胸就激动，我感情抑制不住的要往外涌，我要高声的朗诵啊。 怎么了？ 再续点凉水。 嗨，这水太烫了。 我告诉你 啊， 这是天才的表现。 是吗？ 这是名人的同感。 哎呦， 你知道巴尔扎克吗？ 那是法国的文学家。 他一喝咖啡就来灵感。 是啊。 你知道大仲马吗？ 那是文学巨匠。 他写不同的情节要用不同颜色的纸。 哎呦， 我还知道有一位伟大的作家，他必须泡在澡盆里才能提笔。 呵， 我还知道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必须脱得光光溜溜，一丝不挂的才有词儿。 嗨，我说你怎么净研究这个呀？ 我新时代的诗人必须洗脚才有灵感。 净学这臭毛病。 那天我正在洗脚作诗、 嗯、 我妈也这么说。我 怎么说？ 我说妈妈您懂吗？我是诗人 啊， 可以想象没有洗脚水的话， 嗯， 我怎么诗啊。 哎， 就这么个诗人呢？ 我妈说你够诗的了， 嘿嘿， 你那鞋垫都透了。 哎，对，这位还汗脚。 我不了解你吗？ 嗯， 从小你今天想当个音乐家，明天想当运动健将，你今天又想当什么？当诗人？我不懂。我从三岁我就教你：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不是诗吗？ 这是脍炙人口的唐诗啊！ 我说妈妈，您落后了，您保守了。这个月亮怎么能用床前明来描写呢？ 那怎么样？ 听听我们哺乳诗人是怎么描写月亮的。 哦，你要哺乳这月亮 啊？咔嚓！ 怎么了？ 我把洗脚盆给踹翻了。 你倒慢点的 啊！月亮，白色的妖精。 嗯， 你在夜晚才上班，瞪着仅有的一只眼睛。 嗯。好， 是秋波，是感情，我迷惑了神的精灵 啊！这就是你哺乳那月亮诗。 我妈说你迷惑了，我明白了。你小子病得不轻啊！你 我看也是， 这大晚上你瞪着一只眼睛，你竟吓唬我！幸亏我胆儿大点，但分胆小点，非让你吓出神经病来不可。 嗯， 一转身我妈走了， 那是不理你了。 她怎么理我呀？市民草夫对崇高的艺术不懂啊！胜利引起我自豪的欢呼啊！ 怎么 倒水？ 还倒呢？ 我姐姐给我倒上水。 嗯， 我爸爸出来说我：“ 孩子， 管你妈叫什么呢？ 啊， 管你妈叫草妇。你妈是草妇，我是什么？ 那就是花妇呗。 真是这么大个子，连点事儿都不懂。你懂诗吗？你诗言志。”诗里边有生活，有感情，有理想，有道德，有希望。你那诗里有什么呀？胡拼乱凑。你这样的诗我也能写，不信我给你来一首。 哦，你爸爸也要哺乳一首？ 我惊奇地发现我爸爸站在那儿继续朗诵上了。 他怎么朗诵的？ 听我给你哺乳一个 啊。 啊，女字边言字旁单立人，一补薛宝盖三点水 啊， 竖心立道走之儿， 嘿，没一个整字儿。 我说爸爸，您飞跃了，您升华了， 没了。 我爸爸说我快睡着了。 我看也是， 我是编字典的，那偏旁部首我有的是。 嗯， 真是还作诗呢，你懂吗？你老老实实洗你的脚吧。 嗯， 爸爸一声洗脚激发了我的灵感。 哦 啊， 怎么 生活、道德、爱情，炸弹帷幕苍蝇，是银灰色黄金的粉末，是小胖墩脸上的准星。 往哪儿 点燃吧，舅舅，在爆炸声中才有光明。咔嚓， 真炸了。 我又把洗脚盆给踹翻了。 你这不折腾吗？ 多美的意境，多美的词句，让我们为艺术欢呼吧。倒水。 还倒呢？ 我姐姐心疼我，给我倒上水。 嗯， 可是嘴里头数落我。 说什么呀？ 哎呀，我的师弟。 哎，怎么叫师弟呀？ 作诗的弟弟，师弟 还真会说。 我的师弟，我提醒你注意基础，不客气的讲，你现在是个半文盲，你敢承认吗？ 怎么叫你半文盲啊？ 我姐姐太不像话了，她是在损我。 啊， 这她是有所指。 指什么？ 这就是前些日子我看那个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我那个题目念错了。 哦，蹉跎俩字儿不认识？ 我不认识。 你念成什么了？ 我念成咔嚓岁月。 哎，咔嚓呀！ 我当时有原因吗？ 什么原因？ 我不是不认识这两个字吗？ 那也别胡念呢。 姐姐，你太无情了。 嗯。 伟大的诗人曾经有这样的名句。 怎么说的？ 包子有肉不在纸上。 哪有这诗 啊？你就不要这样看我，我念错了字是说明我的感，我的你那个。你比方说吧， 啊， 上次看见中国人民银行这几个字我念错了，那是因为我当时， 我说不是，这中国人民银行你念成什么了？ 我当时因为我脑子， 不是 啊， 你怎么念的？ 中国人民银行 啊， 我念成中国人民狠行， 狠行， 我也是突出一下爱国主义嘛。 就别找辙了，就 我姐姐扑哧一下乐了，哎呀，我的好弟弟，我提醒你，建立在沙滩上的宫殿再豪华也得要倒塌呀。你听听，他用诗人的语言表达他对诗人的偏见， 那是对你善意的规劝。 我要用我有风采的哺乳诗回答他。啊， 咔嚓！ 你咔嚓什么？ 我不咔嚓，你也得咔嚓呀！ 我还得喊啊！ 倒水。 这时候就听见一个声音高叫道：“不给他倒。” 谁呀、啊？ 我听得出来、啊，是那个不让我洗脚的哥哥。 是啊， 只听见他噼里啪啦、稀里哗啦的走了进来、 啊。这什么动静？ 他趟着水进来的。 你瞧这屋让他折腾的。 回过头一看， 啊， 我哥哥手里拿着个胆子， 要打你。 我虽然不害怕胆子、啊、但是不知怎么看他过来，我心灵上有一种颤抖、 啊、那还是害怕。 我说你要干什么？ 你瞧这怕劲儿。 我哥哥说，你别害怕，我不是打你，我正在扫屋子。 哦，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做你那个尸，你那是尸吗？如果你这个要算尸的话，那本身那尸就是一种亵渎。 嗯 啊，你跟我谈什么还要表现什么价值？你替脱离这个社会，你一个人谈什么价值？你看这个屋里，家里都为了为你服务、 嗯， 姐姐洗脚水给你倒了三盆，你一人在这抽风，管我叫什么？叫不让洗脚的哥哥，我能让你洗脚吗？一洗脚就做你这个臭尸，真是的，嘿，不行，倒水让他洗脚。 怎么又让洗了？ 他这个味儿我受不了。 哎，汗脚。 没人给我倒水了，我自己倒、嗯、咚咚咚，半壶开水倒下去，哎呀， 灵感来了， 差点没把我给烫死。 哎，倒慢点啊。 可是我的哺乳室来了， 怎么 刚一回头看见哥哥把胆子举起来了。 你害怕不害怕？ 不能害怕 啊、 嗯！胆子一举，哺乳室顺口成章的流了出来。 怎么念的？ 哥哥哥哥快放下，你老举着我害怕，让人看见多不好，以为你是我爸爸呢。 嗨， 刚才我们欣赏的这是姜昆和赵岩合说的一段新时期的相声作品，也是一个讽刺型的段子啊，叫哺乳室。这作品当中啊，这爸爸管不了的时候该管，哥哥就得出手。我们常说呀，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两个人同心协力，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这合在一起产生的合力啊，可不仅仅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那一定会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无论是去干什么正经的事业，哪怕是说我们的传统相声作品当中描述的，有哥俩一块啊蒙世行，嘿嘿，不务正业，出去骗吃骗喝，这俩人只要齐心协力，您看他们这效果也不错。我们来欣赏传统相声《大保镖》，由马志明先生和黄宗民先生合说。 你看，无论呢干哪一行哪一业 啊， 都得有个好体格。 哎，身体得好。 看我身体怎么样？ 你这身体啊， 啊， 你这身体就一般了。 啊， 差点。 知道我干嘛的？ 这我可不敢说。 练家子。 什么您呢？ 练武的。 就您练武的？ 哎， 不是，您都练过什么呀？ 我练过 啊， 兵刃和拳脚。 哦，兵刃都练过什么？ 什么叫刀枪剑戟？ 嗯， 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十八般兵刃我是样样 精通。 稀松。 哎，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稀松平常啊 啊， 那是他们。 那你呢？ 嘿，你把这些兵器拿来 啊， 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练喽， 卖喽， 卖废铁呀、啊？那我也会呀、啊。 不是，卖弄卖弄，练两下子。 哦，这么个意思。 这是兵刃。 那么拳脚呢？ 那会的也不少啊。 您都练过什么拳？ 什么叫大红拳？ 小 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啊。 练家子呀、 啊、 得投名师访高友。 这话没错。 提我 哦， 提我差点啊。 是啊， 哎，要提我师父。 你师父 可是大大的有名。 哦，您师傅是谁呀？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吧。 啊啊， 就吓你一溜跟头。 嗨，那值当的嘛。您说他哪儿的人吧？ 我老师 啊， 家住在京西北。 哦，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嗨嗨嗨，行了行了，就甭贪老人家了。不湖岭吗？ 啊， 我知道那地方，大概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你这话不通情理，不通情理。 怎么不通情理了？ 百十来户都卖粽子，卖谁去？ 哎呀，是，反正那地方卖粽子的多。 再说了，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 姓姜。 姓姜，

北京展令，将在北京地区32家商业影院、学术机构、高等院校放映近1000场优秀影片。展映场所信息详见北京国际电影节官网，www.bgiff.com。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囊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啊！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啊，边听段子边来聊一聊咱们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三字经。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三字经里面介绍的十义当中的两条，凶则有，地则恭。刚才上一时段呢，我们正在欣赏传统相声大保镖啊，作品当中讲述的就是两位所谓啊号称习武的哥俩啊携手去给人家保镖的这么一段故事。当然最后呢这个笑话闹的是很大了。时间的关系呢，第一时段这段子我们没听完，咱们下边啊还是先请上马志明先生、黄宗民先生来给我们把这段传统相声做一个收尾。 有这么一天啊，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来了一个生人叫门，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说对，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啊，来了买粽子的了。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人呢。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哦，保镖， 保镖懂吗？ 您说说， 这个有钱的人呢，出门带着金银财宝，他怕这路上不安全 啊， 就得找镖局子。 哦， 镖局子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保镖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废话，不去我吃什么呀？保一趟镖也挣不少钱呢。 哦，是是是，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你这叫外行话。 怎么外行？ 外行了。 怎么了？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啊？一般来说，保10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不是，那万一要碰上呢？ 那万一要碰不上呢？ 你这么抬杠吗？侥幸心理。 人家派车接来了 啊，那就看看去吧。 去吧。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儿候着呢。 是啊，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多客气。 我说急赶，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啊。是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你们那可不就出这个？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啊， 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啊。镖局子吗？ 正房5间大客厅 啊， 上边是9楼，头里有个平台，那楼梯呀、在紧后边。 哦，前面没有楼梯。 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那怎么上去呢？ 嗨，倒是有点功夫。 是啊， 说完话这么一矮身，使了一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哎，这有两下子啊。 当时扑哧一乐。 哎，你乐什么呀？ 这算了什么呀？ 哦，那你怎么上去呢？ 瞧我的啊，亮亮我的功夫。 咱看看他， 我 他拉个云手， 一 好， 嘿，蹭上去了。 你也上去了？ 我的鞋上去了。 哦，我这鞋上去了。 没钉鞋带儿， 好吗？傻小子！ 我来人， 干嘛？ 搬梯子给我够鞋。 哎呀，怎么还搬梯子呀？ 废话，不穿鞋怎么练？上去扎着脚呢。 哦，对对对，安全点好。嗯， 梯子搬来，立好。啊，行行，不麻烦几位啊，自个儿来。哥哥，别愣着，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全爬上去了。 他倒省事儿了吗？ 到上边一瞧啊， 啊， 呵，摆了这么一桌全羊席， 好 吃啊， 是。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啊！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 嗯， 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呀、啊？” 哦，问你们哥俩敢不敢去？ 我说老英雄 啊，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是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对，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不怕他， 咱往西边走啊！ 行吗？哎。西边走上哪儿去了？ 绕过去啊。 不，没有从西边绕的，就得往东走，迎贼而上。 迎贼而上。 对了， 那要碰上呢？ 废话，你是干嘛的？不保镖的吗？ 说个笑话啊。 我说的呢。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 嗯、 请楼下过过号吧。 好。 什么叫过过号 啊？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下楼 啊。 老掌柜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轻如落叶下去了，落地倒是连点声音都没有。 这叫轻功啊！ 你想他这岁数 啊， 他练多少年了？ 是 练到这份上，说得过去。 呦呦呦呦， 还可以 啊、哦，好， 还可以，可以。 那你怎么下去吧？ 我呀、 啊，啊， 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往下看了看。 你看什么？ 不够啊！ 那是 我使一个， 使什么吧？ 我来一个， 啊。 哎呀，不行，我憋着尿呢。哎呀，这加分量了，这怎么练呢？我说伙计，带我们哥俩上厕所。 哪儿 啊？楼底下，你带路。我们俩跟着伙计打楼梯下来了。 你看他绕过去了， 到院里亮亮镖 啊！ 我哥哥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花枪拿起来了， 要练练枪。 这你不懂了， 是吗？ 这有讲究。 怎么讲？ 七尺为枪， 哦， 齐眉为棍， 是 大枪一丈零八寸， 哦，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何为六合枪？ 分内三合外三合。 这内三合 心气胆， 外三合 手脚眼。 哦， 眼与心合，气与力合，不与招合，有赞为证。 怎么说的？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阴，五扎科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哦， 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哪六个字？ 崩拔压盖挑扎。 好，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啊！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呐、啊， 他没练 啊， 他没练，我得练。 哦，你练练， 我过去唰。单刀给他抄起来， 哦，要练练刀， 刀交左手， 好， 怀中抱月， 是，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 嗯，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对，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 嗯，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好， 啊， 就这架势， 把式把式 啊， 全凭架势， 对， 没有架势， 嗯， 不算把式， 不错， 王说不练， 怎么样？ 那叫对把式， 是， 光练不熟， 还怎么样？ 杀把式， 哦， 练核带药， 对， 练骨带料， 是， 你吃了我这打里弯， 怎么样？ 你让倒砍肘， 哦， 扶舵肘， 是， 和压肘，马趟肘，扭顶肘，搁脚肘，迎抓肘，压， 行行。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多新鲜！你往那儿领我吗？怎么样？还怎么样？我可不就卖药了吗？ 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怎么怨你吗？ 不，咱还接着练刀。 我这刚要练刀 啊，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刷，下起雨来了， 变天了。 呵，我这高兴， 这怎么高兴了？ 这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是啊， 就看我这口刀 啊， 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哦，你在院里练刀？ 我在屋里背雨。 好，背雨呀、啊啊，刀呢？ 扔院里了。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这。老掌柜说：“算了算了，我看你也别等了。 嗯， 这雨啊，一时半时也住不了， 又省得练了。 那么，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啊，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到后边一瞧啊， 啊， 十六辆镖车， 还真不少，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金坨子， 老窝瓜， 老窝瓜呀。嗨、 啊， 甭请保镖的了，

坏了坏了，无病休矣， 等死吧！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你怎么又乐了？ 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那管什么用啊？ 这下我可不怕他了。 怎么着？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是啊，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这回用上了。 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啊，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哦，你把贼杀了， 我把牛宰了。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马志明先生啊和黄宗民先生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大保镖》。兄弟之间，我们说应该是这样一种兄友弟恭的关系。那么刚才我们还提到啊，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对于自己哥哥的妻子啊，自己的这个嫂子做弟弟的，同样也应该啊像对待自己的哥哥一样去尊重。其实呢，我们在三字经里面实意看到它是一个很概括的说法，不是说提哥哥那咱们就只对哥哥啊尊敬，提父亲就只对父亲孝敬，那妈妈嫂子朋友之间师长之间，我们人与人之间，其实归根结底一句话，心里面要装着他人，要有他人。下边我们再来欣赏一段相声，这段相声的名字呀就叫嫂子，由两位军旅相声演员唐爱国、齐立强合说。 首长们、同志们、兄弟姊妹们， 这位要演讲， 俺叫唐爱国， 嗯， 是54321部队营教导员 啊 的媳妇。 那这还是女同志啊。 今天 嗯 俺演讲的题目是三个老婆一台戏，万里长城更结实。 这什么题目？ 同志们，俺们乙营啊驻扎在边远的兔子岛上。 兔子岛， 哎呦，岛上条件可苦嘞。 嗯， 要是赶上刮台风啊，吹的那人啊跟防风筝似的柔柔的。 哎呀，有点悬嘛。 刮起台风来，这工地船就靠不了岸了。 嗯， 靠不了岸，俺吃馍呢。 吃什么呀？ 俺就打兔子吃。 好啊， 可好了。 嗯， 有一次俺一连吃了7天兔子。 嗯， 吃的俺上嘴唇发紧，眼珠子发红了。 好嘛，成兔子了。 岛上条件虽然苦啊， 嗯， 可俺六个随军家属为了让丈夫能安心部队工作， 嗯， 俺就把家里活都给辞了，带着孩子在岛上就扎了根了。 真让人佩服 啊。主要是俺姊妹几个呀， 嗯， 素质比较好。 哎， 为什么说俺素质比较好呢？ 你等会儿 啊， 那叫素质，素质啊。 一紧张我说成素质了啊。 别着急，慢慢来。 素质， 哎， 为什么说俺素质比较好呢？ 为什么呀？ 主要是俺姊妹六个里边 嗯 有3个党员，一个团员，一个街道干部，一个进步青年。 好，全是好样的啊。 可老闲着就闲不出好来了。 那你们在岛上也没什么事儿干呢？ 没事找事啊。 哎，没事找事儿， 咱不能老让部队养活着。 这倒是。 哎， 你们找什么事儿干了？ 营长的老婆老还在， 嗯， 副营长的老婆种青菜， 啊， 教导员的老婆挖嘎了，其他的统统没趴下去。 哪么一位也闲不住啊， 全都忙活着。 那你们都忙着，这孩子谁管呢？ 啊，挖个坑扔里边， 埋孩子。 那是海岛啊。 我知道， 孩子到处乱跑，要掉了海里呢。 也倒是啊， 挖个坑扔里边，孩子也能玩，也不耽误俺干活。 那孩子要饿了怎么办呢？ 扔个萝卜啃叉啃叉就饱了。 他就喂兔子呢。 俺那里都这么个能法， 也够难为你们的。 这不算么？ 嗯， 最难为的同志们 啊， 俺是党员呢。 对对对， 俺过不了组织省活啊。 那你们没单位也不好办呢。 没单位没事儿。 嗯， 俺们姊妹几个商量了商量， 嗯， 就成立了一个嫂子当小组。 嫂子当小组。 同志们，俺那个兔子岛上啊， 哦， 就俺6个长头发的， 嗯， 其他的是一色的和尚啊， 全是男爷们儿。他可够了解情况的啊。 战士们除了学习训练， 嗯， 就是大眼瞪小眼，光头照光头呢。 这倒省电， 可闷得慌啊。 是啊，寂寞呀。 这不四川兵小刘他爹知道了， 嗯， 就从那个峨眉山呢， 嗯， 给他烧了个猴来。 猴， 就长尾巴红顶唇那个猴啊。 知道知道。 哎呦，战士们可高兴了。 那能不高兴吗？训练完了逗逗猴玩多解闷儿，是不是？ 可时间长了，这个猴不干了。 怎么了？ 见了男的他谁也不搭理。 哦， 没事在墙根那里背着手来回溜达，还瞅门眼里的猴。 这猴有心事儿了。 可见了俺这家属呢， 嗯， 哎呦，把那猴滋的环蹦乱跳的，还打敬礼呢，在这儿。 这什么猴啊？这是， 这就叫猴非草木，孰能无情啊？ 那叫人非草木 啊！猴都这样，何况人呢？ 也倒是啊， 是不是？ 哎， 怪不得那个老徐年见的王二虎啊， 嗯， 最近那个训练成绩蹭蹭的下， 哎呦， 任何长了病似的， 嗯， 这里还七步走，他那里啪卧倒了。 哟，这怎么回事呢？ 上回打靶， 嗯， 他啪啪啪三枪，才打了十环呢， 还打十环 啊？ 我说他怎么瞄的？ 他瞄我，他瞄上面的对象在老家和他吹了。 咱当兵的就怕这， 俺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俺在家里就是街道居委会婚姻介绍所代理副所长啊。 太好了， 虎子，虎子在这练唱歌呢。 我是唱歌。 行了行了，虎子，嫂子知道你想的什么。 嫂子， 嗯， 你了解我。 对， 你知道我想什么。 知道。 我想我爸爸呀。我 跟嫂子弄这个来，想你爸爸，想你爸爸的儿媳妇了吧。 儿媳妇了，他给我吹了。 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你叫唤莫叫唤，不就是吹了个对象吗？俗话说得好，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三条腿的人有的是。 嗯， 说错了，是三条腿的人不好找，三条腿的蛤蟆也不大好找。 嫂子 啊， 你知道俺老家穷啊， 嗯， 我穿这身军装还好找个对象，可是明年我就要退伍了。 行了兄弟，不就是找个对象吗？你看嫂子行吧？ 行，就怕教导员不愿意。 你想好事去吧，他愿意我还不愿意了吧。我说嫂子给你介绍一个，你看行吧？ 那当然行了。 我说不行，你看你个熊样，大老爷们当兵就得八个尖儿，三枪才打了十环，你怎么瞄的你？ 嫂子，我错了。 错了没事， 嗯， 改了就是好同志。 哎， 嫂子给你订个合同哈。 好， 只要你学习训练样样争先， 嗯， 嫂子保证给你介绍个好媳妇儿。 真的， 就这么几句话 啊， 二胡那个精神头就来了。 好， 上回军区打比武，人家啪啪啪三枪，又打了十环。 哎呀，又打了个十环 啊！三枪从一个眼里钻进去的呢， 这可太神了啊！ 俺也没闲着 啊， 当天俺就出发了， 哦， 上山西下河南，把二胡的琴师来成全了。 操多少心呢？ 最操心的， 嗯， 还是去年呢。 去年怎么了？ 去年同志们，俺那个小刀变了样了。 嗯，哦， 不知怎么回事哈，啊，一夜之间俺那个兔子刀化成驴油去了呢。 嗯。你那岛上有什么就旅游？ 说俺岛上有什么？ 嗯， 兔爷的故居呢？ 这算什么呀？这算？ 哎呦，这一故居够麻烦了。 嗯， 那人是蹭蹭的来呀。 嗯， 满山遍野的撵着兔子这么照合影呢，嗯， 这至于吗？ 来人一多哈。 啊， 嗯，宾馆、饭店、歌厅、酒吧就全来了。 哎呦，这下可热闹了啊！ 热闹， 人多了吗？ 你说歌厅就歌厅吧。 嗯， 他派了些大闺女站门口。 嗯。 咱这边训练，他那边吆喝，哎呦，可别扭了。 没关系，没关系， 啊， 他吆喝他的，咱练咱的，一点不耽误 啊！不信你就练练， 练练， 你练吧。 收起，立正，向右看，对， 向右看啊！右边是兔爷歌厅， 向前看， 向前看啊！前面有女歌星青子兰表演。 下面我讲两点。 青子兰穿的是三点。 关于这个三点，哈哈， 乱吧？ 是够乱的。 就这个哈， 嗯， 俺听说有的战士还扒着墙头往外看呢， 这可得注意了啊！ 没事， 怎么呢？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哎， 你外边又摸，俺里边又摸。 对对对， 你外边不是三点吗？俺，里边老娘们也三点。 对，咱也三，你们也三点 啊！俺是配合营里， 嗯， 管的严一点，工作细一点，活动多一点，三点。 哦，这么个三点。 俺还成立了夫妻秧歌队， 嗯， 和老头子们一块给战士们扭秧歌。 哎。你们老头还会扭秧歌？ 哎呦，秧歌扭的可好了， 啊，是吗？ 现在锣鼓家伙一响啊， 嗯， 外边那些驴油的， 嗯， 都扒着枪头往里看呢。 好看咱们了啊！ 不光扭秧歌， 嗯， 那还成立了吉他班儿， 哦，吉他班、 武术班、 武术、 美发班。 那美发班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烫头啊， 烫头， 战士们退伍用得着啊。 不，我说你们连一色的和尚，你们烫谁去啊？ 烫俺们呀，啊， 烫你们， 不是就是点头发吗？ 哦， 哎呦，战士们练得可苦了， 哦， 这个练了那个练，烫了一遍又一遍， 嗯， 一个月之后你再看看这头发 漂亮了， 掉没了， 不，秃了， 光秃了没事啊？ 嗯。 那还给感染了， 哎呦， 哎呦，头也大了，脸也肿了，也起不来床了。 那抓紧住院治疗啊！ 啊， 这不上级专门给俺派来了登陆艇啊， 多关心呢。 出院那天战士们都上码头上送来， 舍不得嫂子走啊， 跟着船跑，船开了好远了，战士们还在那喊来，嫂子快点好啊， 嫂子好了早点回来呀， 嫂子俺想你啊， 嫂子你听见了吗， 嫂子，虽然你是嫂子，在我们心中你像我们的亲娘，嫂子嫂子，虽然你很平常，在我们心中你是一轮太阳，啊嫂子，我们用鲜血供奉你。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呀，欣赏了上面三段相声之后呢，到这儿也要告一段落了。凶则有，地则工，十亿当中的这两条，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下期节目中，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往下，边听段子边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依然精彩，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快去看看咱家装修工地， 呈上我的手机，媳妇大人 才懒得查你微信呢， 让你用我手机看工地，零死角零时差。 哦对，有人替你全包圆，你可省心呐。 我找了这么靠谱的装修公司，又省了那么多的装修款，是不是应该受到表扬？ 哎，你找全包圆装修到底省了多少？3万？5万？ 你再猜。 难道更多？不就是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吗？还有更多优惠？ 这个月全包圆店庆家新品发布，超强优惠，限量登录，但是名额不多。 然后就让我眼疾手快的老公抢到优惠名额了， 于是秒省6-7万呢。哎呀，我说了做啊。 老公，么么哒，给你点赞。你看我妈那儿是不是也该装了？ 什么你妈？那是咱妈。4006068866，现在就给我丈母娘抢优惠去。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详见店内活动。 抢明前茶要快，预定就到吴裕泰。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展。